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共享汽车实质是租赁范畴，鼓励各地在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前提下，研究探索共享汽车在当地城市交通中的合理定位。2017年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8%，其中西藏 CPI 同比涨幅2.4%，位居全国第一，而山西、福建、陕西三地 CPI 出现负增长，这也是年内地方 CPI 涨幅首次出现负增长现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那英的歌曲《出卖》出自于2000年的专辑《心酸的浪漫》，作曲周传雄，作词林夕。我最早听这首歌曲是在2001年那英出的一张精选集，名字叫《知英情歌》，知道的知。为什么我会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专辑的名字叫《知英》，而专辑的封面照片看起来却有一股浓浓的知名都市情感杂志《知英》的封面即视感。相信不少人曾经都翻阅过这本杂志，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巧合，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歌曲，也被许多的歌手翻唱过，《记事本》。

直，会不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玉女这个词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现在通通都用女神这一词概括了。曾经的玉女不是已经嫁人，就是已经为人母，绝大多数都已经息影，打死也都不出山了。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杨采妮最早也是靠唱歌出道的。1993年，他签约了百代唱片，年底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不过杨采妮一直觉得自己的声音很低沉，有点像男人，这声音一点都不玉女，别人怎么还叫她玉女呢？她小时候还是个运动健将，喜欢打羽毛球和投标枪。她形容自己是个像野人一样，哪个女孩愿意玩标枪啊？所以每当大家问她，你就是玉女啊，她总是习惯性地说，我觉得我不是。但是他慢慢的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只要大家喜欢就好。杨采妮的音乐之路其实在他早期的演艺生涯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短短5年间，他发行过了9张专辑，其中有粤语专辑，也有国语专辑。1997年，他退出娱乐圈之前，还专门发行过一张叫《离别之前》的专辑，就像当年陈慧娴离开演艺圈唱的那首《千千阙歌》一样。那首《离别之前》字里行间也都透着不舍，歌词当中写道，赶在天亮之前与你拥抱，我带着笑脸，有思念心便会觉得甜。其实抛开唱功若不说，他的声线质感还是不错的，

水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作为生命之液，水不仅哺育着人类，更滋养着天地间万千生物。但是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工农业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对有限的水资源及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珍惜水资源，珍惜这日渐匮乏的资源。 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

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截至目前，除西藏和海南没有收费公路外，全国累计有26个省区市已经全面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减少收费里程 13.4 万公里。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住建部表示，目前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正有序进行，各地仍需进一步明确特色小镇培育理念、方法和路径，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产业为载体，让特色小镇具备真特色，严禁一哄而上、盲目造镇。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下发通知，指出自2017年4月1号起，取消或停征婚姻登记费等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中国北方地区正自西向东迎来雨雪降温天气，其中北京、昌平、延庆局地将有雪，最低气温重回0摄氏度，收起了羽绒服，赶紧拿出来吧。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谁？你在思念谁？或者你怀念的只是时光的剪影呢？来自于郑伊健的演唱《虫儿飞》，很短的一首歌曲，1998年风云雄霸天下的插曲，由林夕作词。有人说听这首歌很温暖，也有人说听这首歌会很平静，有人不太愿意听这样一段旋律，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王菲的歌曲《百年孤寂》，也是由林夕作词。 再睁开眼，只看

4S 店价格高，路边的店呢又信不过，电商平台没有经验等等太多的困惑，也经常能够看到各大媒体上爆出因为曾经使用过假冒伪劣的配件引发了车辆事故的新闻。这也让很多的车主抱怨，在这个信息化爆炸的年代，难道养车比养个孩子还要难吗？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老板说，我们邀请到的企业是以客户的感受和体验至上的汽车后市场服务企业牛卡斯。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我是牛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 牛卡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呢？汽车后市场如今的现状又如何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王铁军先生也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解释。 从整个汽车后市场这个大的形态来看的话呢，分两块，一块是 4S 店体系，比如说大家都从 4S 店去买车，那么买完车以后呢，就理所当然的就在 4S 店进行修车了。现在有的数据表示说，大概有60%的车主还是在 4S 店来去保养和维修自己的爱车，但是呢，说实话，价格可能会偏高一些，因为它这个初期投资啊，或者这种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另外一块呢，就是路边的这种修理厂，这种修理厂呢，它比较灵活，网点比较多，可能就在身边就有，但是良莠不齐，在信任度上会稍低一些。而纽卡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纽卡斯正好是在这个4S 店和路边摊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首先使用的是原厂配件，然后我们的技师呢也是从 4S 店聘请过来的，这种奔驰宝马 4S 店的多年，现在我们大概都是8年以上的这种认证技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 4S 店里面去进行这种维修。 纷乱的汽车后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的局面，这是一个难题，同样也是一个痛点。在共享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牛卡斯探索出了一条共享的模式之路，利用 4S 店的空余工位，通过共享的方式解决用户的养车问题。而王铁军先生也坦言，现在在做的领域给了他足够大的吸引力。 我觉得他第一个吸引我的话，就是本身我是特别喜欢汽车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来讲的话，兴趣和工作能结合起来是挺完美的一个事儿，即使再累可能也觉得很开心。这个项目吸引我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有爱车，我在4S店保养可能小保养当时要1800块钱，去路边摊的话可能也要1000多块钱，现在一个六缸车在纽卡斯店面上，奔驰宝马奥迪我们才要699，像奔驰大概会要799，就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的。我其实也是一直在想找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且又非常值得信任的这么一个修理厂，能够来维修我的爱车。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很多人可能就找不到特别值得信赖又比较可以接受的，只能去4S店，因为其他地儿不够信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哎，那就我有刚需，这个痛点都在，我觉得这个项目就特别吸引我了。 能够找到一个行业的吸引力，必然在后期的经营当中能够掌握好方向，而王铁军先生给牛卡斯定义的方向也让我听到了最真诚的回答。 现在我想说，把修好车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在提出我一样服务好我们的用户。其实这也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想法，就是用户的感受会比车的感受更好。 传统的汽车服务让车主如何选择好的汽车服务店变成了一个难题，而在互联网加时代的整合将必然会带来全新的格局和新的体验。已经开辟了新战场的牛卡斯依然在不断地寻找对用户来说有意思的事情， 经常会组织活动来去跟用户建立更多的连接，包括我们会在4月份会带着我们的车主去潜水，让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中能够有一个在生活品质上有一个那种提升，让用户在纽卡斯除了自己车能够很好的管好了，同时呢自己生活的品质也能得到一些提升，也能有一些社交圈子的扩展。 目前汽车后市场服务行业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公开透明，而纽卡斯通过了挂牌新三板，已将着力于解决客户的信任问题。公司在1到2年内的目标也将会实行百店计划，未来牛卡斯也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规划的话，就今年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想开更多的店，因为现在我们只覆盖了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山东这块，未来还要往南方开到比如说苏州、无锡、常州，这样会能让更多的人去享受到我们这个服务。同时我开更多店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把我的成本压得更低一些，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出更多的这个空间给我们的用户。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我想每一个创业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航向，也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而在创业的初期都希望能在某一个行业当中做出一定的成绩，当然这是一个好的想法，而同样需要坚持的态度。 而在听完了牛卡斯的创业故事和王铁军先生所讲述的牛卡斯的发展历程时，我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行业领域做一个专家是多么的不易。而我也同样希望老板说所讲述的每一个创业故事都能让你有所启发。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获得更多的关于老板说的内容，可以订阅老板说的微信公众号969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责任汇聚诚信的力量，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特别策划天天315我抗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活动，诚挚邀请您的加入。2017年3月27号，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企业诚信宣言启动仪式盛大启幕，盛大启幕。不信不立，诚信从你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筑诚信社会。诚信参与热线0105175-2200。